心仿佛不会残。你有你的方式，我亦有我野心，似在两个天地内同行。Oh, oh, oh, night and day, day and night, 从没有一些相似，但有信仰。将日夜运行。